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吐息。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啊！今日是2021年9月17日啦。今日咧系我哋广东广西啊，照样有我哋嘅常设主持，有我周志恩啦。喺我对面啊，我真啲讲咗佢着蓝色衫，我讲埋啦嘅梁经国。 系、大家好。 跟住仲有 Mills。 Hello， 大家好。 好啦，咁啊，今日咧我哋讲个题目咧叫生仔要考牌。咁啊，呢一开呢个题目嘅时候咧，我见到咧喺我哋个 fans page 里边嘅听众咧。啊、我不用群情汹涌四个字啦，但都很多意见啦。其中一个意见呢，我觉得值得拎出来讲的。个意见是什么呢？就是觉得呢，我和 Mills 是没有资格讲的，只有梁敬国这个川南医的梁敬国才有资格讲。 好，你两个不出去的。 咁样嘅咩？ 唔系，梗系都 OK。 我哋谂过，我哋谂过个问题。咁啊，当然啦，嗱，我自己招咗先，我自己招认咗先吓。咁啊，我啊冇资格，系因为咧，我净系教书嘅啫，日日对住啲细路，但系我自己就冇生过细路。 系啦，咁啊，我本人都冇啦。但系我当然啦，觉得即系嗱，一件事成功者可以出嚟讲下。咁叫做做得唔好嗰啲都可以经验分享下嘅啫。如果佢觉得我系冇资格嘅话，即系有资格可以讲下，冇资格嗰啲咧又点解会唔够资格咧？咁都可以分享下啩。 我今晚嘅目的就好简单啫，我系谂住取下经啊，睇下究竟点解要考，点样考到牌，或者考啲咩牌咧要。所以咧，我哋特别咧都请到一位嘉宾啦吓。一个咧好知名嘅吓、家长频道、网上频道嘅创办人啦，梁浩伦啊 ，Howard 你好 ，Hello 大家好。 喂，不如讲下点解你会搞个咁样嘅生，系咪一家人生仔要考牌嘅频道啊？喂， 唔系啊，嗰、那个唔系我嗰个频道，我哋一个家长平台啦。点解会做呢样嘢咧？就系好耐之前，我谂我第一个小朋友未出世之前咧，其实我就。谂紧啊，应该点样去做一个爸爸嘅咧？咁嗰时唔识嘅，亦都好唔想话，阿爸妈点样凑大我，我就点样凑大我下一代啦。咁嗰所以嗰时就睇书啦，小朋友喺个肚里边咧不停咁睇书，咁啊睇好多一啲即系 parenting 嘅书啦。咁然之后发觉，入边有好多好重要嘅知识，发觉主流媒体系好少讲嘅，即系一啲可能心理学啊，neuroscience 脑神经科学啊，或者唔同嘅教育模式，咁呢啲咁重要嘅知识，点解冇人讲嘅咧？咁之后我就遇到有小朋友嘅身边有小朋友嘅家长咧，都会去讲下呢啲嘢，我发觉大家对呢啲知识好有兴趣，不过只系主流媒体冇报道，咁慢慢我就自己又开个 page 写下嘢，咁唔小心咁就。开始有啲正面回响，咁我开始不如认真做呢样嘢，会唔会可以帮到多啲家长咧？咁其实系由个人兴趣咁样开始嘅。 喂，今日我想问下咧，嗱，我哋最有资格 讲 嗰个 啦 ，Carol 都有资格喎。 啊，唔系，咁佢梗系专家，我一阵间会再问佢啊。喂，但系我想，我想问下你啦，敬国兄吓，你系最有资格嗰个，我想问下你嗰阵时系睇啲咩书啊，学啲乜嘢走去做爸爸嘅咧？ 嗱，嗰兩本書咧，我唔記得咗啦，都係好厚嘅，啲黑 cover 精裝版嘅，咩 即係《紅樓夢》同埋呢個《水滸傳》 咩《玉英指南》咁樣嘅，我上下冊嘅，我特登分上下冊嚟掠水嘅，我成日覺得佢又整黑 cover。 你係買定係圖書館借嗰只嚟㗎？ 買嘅，借好難搞嘅。 應該都係買翻版嗰啲 嘅。哇！你咁講嘢啊，我梗係買正版啦，名門正派㗎嘛，我哋。咁除咗嗰兩本書之外，又有啲。我都唔記得咗，有陣時嗰陣時一定要同我老太太一齊去嗰啲政府嗰啲產前檢查啊，佢又有好多講座啊，應該產前應該點樣去食啲乜嘢啊，等個細路又成長得好啲啊，跟住應該又點樣到你正式去生嘅時候應該點樣去運氣啊呢路路啊嗰啲咁樣啦。咁除咗你自己買書睇之外咧，咁你又會。同有啲有細路嘅人傾下啦， 睇下準備啲咩嘢啦，譬如買啲床啊、衫啊、啲露露啊，咁一路咁當然啦，亦都會買一啲由佢話喺個肚入邊已經開始要胎教嘅東西啦。好基本上咧就係啲音樂碟嚟嘅，其實譬如嚇、啊，如果阿 Harold 應該知嘅啦，有陣時嗰啲 Baby Mozart 啊。 嗯 嗰啲咁樣即係莫扎特一啲比較上好 popular 嘅，即係噔噔噔噔噔噔噔嗰隻咁嘅歌咧，咁就聽下就即係話引發到喺個細路成長嘅時候咧，佢可以有一啲咁嘅啟發啦。咁其實有陣時真係嘅，有陣時聽咗啲咁嘅音樂碟咧，我太太就話個細路喺個肚度咧係有啲反應嘅， 嗯， 即係踢下腳啊，喐下手或者轉下咁樣。咁、那個過程你話係咪好刻意？又唔算太刻意，不過你就一定係會有個準備。你個細路嚟到世界嘅時候，喺佢喺個太太個肚入邊成長嘅時候，應該點樣去培育啊？令到佢生長得健康啲啊？到佢正一出世嘅時候，你應該點準備啊？咁樣呢啲嘢咧。 不過我嗱，我先問下好快，梁正國問下你啊。喂，其實咧係咪其實都係一啲？操作性的工具书的指南多啲嘅，以前即系例如关于点样作为一个家长要点样同小朋友去相处啊，了解小朋友唔同阶段嘅成长及心理情况啊，呢啲系相对比较少嘅，系例如点样凑小朋友照顾佢，治理佢，呢啲系咪会多啲啊？以前 我嗰阵时可以咁讲啦，咁但系都间唔中会睇到一啲就系话。在他成長過程之中，你怎樣可以令到他那個性格怎樣塑造啊？給些什麼去玩啊？給些什麼去看啊？這樣呢？但是又不是好像 Harold 那樣就看什麼 Neuroscience 啊，這樣就沒有的，沒有去到那麼深入的。一般來講，譬如 Mills 說真是功能性多少少，但是在功能性之餘呢，都會看一些怎樣去培養他去我哋心目中想佢成為嗰個方向。 嗯嗯， 喂，似乎傳統啲育兒資訊咧，就咁聽落去嗱 ，Mills 講咗個重點啦，就其實好操作性或者真係好功能性嘅嘢。咁而我哋嘅資訊來源啦，我哋講翻以往，我哋相信咧最多應該都係啲父母教仔啊教仔啦，咁呢個最傳統啊，或者隔離三姑左邊嘅六婆咁啊幫手講好多啦。另外，即係朋友之間啲孕婦之間咧可以相傳，其實唔係㗎，啲爸爸都會嘅。咁另外咧。另外一個最新的我其實都不可以叫新，就是由經過那個年代開始已經有的書籍到現在有的網絡。喂，其實我有一個問題我很想切入去問了先。其實啲資訊中間呢，我絕對相信呢是有一定的矛盾性的，甚至乎可能有啲譬如話我最記得㗎啦，就有啲嘢咩食得有啲咩唔食得、先講呢啲先啊。即係我最近有啲同事都即係有 BB， 我哋都恭喜佢啦，恭喜佢過程裏面我就提醒佢啦，你又呢、這個唔准食龍蝦，嗰、那個話唔准食芒果咁。 我食魚生啊。 係啊，仲有好多嘢啦咁。即係我諗呢，用而家鏡嘅角度睇呢，就算同樣嘅禁忌都好啦，其實都有一定嘅科學啊或者新嘅啲睇法。喺你自己去即係搵呢啲資料嘅過程，或者你睇呢啲資訊過程裏面呢，其實多第一多唔多矛盾性出現。第二，如果遇到啲矛盾嘅時候啦，即係傳統的智慧是這樣的。咁但係有啲你睇到啲譬如話 New Science 係咁樣㗎喎，咁喺呢啲時候你又會點做取捨嘅呢？ 其實好得意，當一傾起話啊，究竟喺啲家長入面一講啲嘢話啊，究竟邊樣嘢係啱，邊樣係錯嘅咧？大家都好熱烈討論啦。究竟呢個情況應唔應該去鬧小朋友咧？好簡單，有一個世紀難題就係、是、究竟斜滑梯可唔可以喺下邊斜嗰位下邊爬上去嘅咧？呢啲問題一拋出嚟講咧， 啊呢個問題都講唔係嘛？ 大家咧就會兩邊都喺度拗到七彩，甚至乎頭先我嚟準備聽節目之前九點幾個節目話，中學生應否談戀愛咧， 都仲係一個熱門話題。 所以咧，如果你問我嘅話咧，我覺得我哋嘅角色啦，即、就、係、是、我哋做家長工作，我哋唔係會俾一個答案大家。而是去令大家知道，究竟如果我对小朋友有咁嘅期望，我应该点样做呢？因为大家其实对呢、這、一个即系因果咧，其实大家都系我哋觉得价值观个个都唔同啊，即系 有些家長覺得中學生應該談戀愛，有些覺得不應該，有些覺得上滑梯可以向上爬上去的，有些不可以，其實沒有問題的，我覺得沒有對錯的，這些是個人價值觀來的，怎會有對錯呢？最重要的是家長如果想個小朋友這樣，究竟他這樣做是不是可以達到的目的呢？這樣做會有什麼害處呢？我們的工作就是告訴他們、啊、原來你以為體罰打他就可以控制到他、啊、控制到他，但是有沒有想過這樣做有五六七八個壞處呢？我們的工作就是希望他們明白多一點，怎樣幫到他們自己的小朋友成長。 我覺得呢、其實都挺不容易的做家長教育這件事。我都不得不去承認的，在大家各位的聽眾啦，同埋兩位拍檔面前，小弟呢以前是做過小朋友教育的，開過小朋友中心的，係啦，咁咧就基本上咧就係、是、啲小朋友入嚟就教佢關於一啲我哋叫做唔係學術性嘅其他嗰啲相處啊、治理啊，類似呢啲咁樣嘅情況。咁呢我認為呢開頭呢都覺得自己咦頭頭是道啊，按返啲心理學嗰啲佢點樣成長，有啲咩測試，跟住去做啲乜嘢，咁好似都 ok 喎。咁喺中心裏面呢又非常之乖巧㗎喎、佢話曳嗰啲呢嚟到呢又可以搞掂㗎喎，即係嗰時呢仲滿心自滿，就覺得應該 ok 又冇乜難度咁嗰隻啦。咁總之咧，即係的而且確咧，見到個小朋友咧，只要一出咗個中心咧，一從父母一齊咧，係兩個人嚟嘅。跟住咧，只要佢一入嚟中心咧，可能就見到教師或者咧，佢自動動咧就係唔同咗嘅。跟住其實聽好多家長講咧，喺學校啊，老師話佢乖啊，又話點樣啊，翻到屋企啊又唔同咗啊。咁當然再去睇翻時，你會知道小朋友咧其實都好知道咧喺邊度應該係做啲乜嘢事嘅。 细路仔由 B B 开始已经知道边个系哈德，边个唔哈德，我话俾你听。 不过正系呢一个咁样嘅情况咧，我突然间发觉咧，就系、是、其实我唔系几知道点样去处理或教育一个小朋友，同埋咧喺咁多个云云嘅例子当中咧，你会发觉咧系冇一条 formula。是可以教到个小朋友是怎样的，即是我的意思是、你说严格可能太过不得，或者应该赞他多些，你又见到有一个呢的家长的教育方式呢、不是完全行紧现在那些情况，但是个小朋友又几 OK 的，即是我的意思，即是大家都会应该认同他是会几好的小朋友，好肯讲嘢，或者甚至乎表现不错，又不觉得他好受压迫那种，好开心的。令到咧，其實咧，講真咧，頓時覺得咧，喂，其實真係好難教家長做家長，你明唔明啊？即係我頓時係覺得係教唔到，做唔到嗰、那個情況係咁。 我聽完 Muse 講嗰個例子咧，我想幫小朋友即係維護翻佢哋。你睇講個例子，你話喺中心嗰度小朋友好乖喎，但係一見到家長就唔同曬啦。其實大人都係咁，即係。唔好讲我咧，我太太听紧，就系其实我哋出到去，我哋都系好正常，好乖，好有礼貌。但系翻到屋企，其实可能系另一个人嚟。咁所以我觉得小朋友同大人都系咁样，不过可能小朋友有阵时有啲场合见到屋企人，但系冇留意有外人，咁变做翻自己嘅。 但系关键真系做家长真系，你真系几难，即系我意思系冇一个。真正的方法，而且呢我自己会觉得啊，而家都出好多书，例如就係话点教个十A嘅，或者点样搞佢去上牛津嘅。 嗰啲多余啦嗰啲。 连续三个都可以入MIT 嘅，即係类似咁样嗰隻呢。 嗰啲其实係啲江湖术士嚟嘅，我自己觉得。 你又得罪人啦、 啊、你。我只话嗰啲江湖术士啫，我冇话边个。 唔係，我只不过正想讲呢，就係、是、话其实佢得唔代表第二个用咁样嘅情况。 冇错啦，无双谱你记住。无双谱除咗话个面谱唔同之外呢，每一个人都係一个个体嚟嘅。 咪 最複雜是一個 matrix 嚟㗎，即係一個甚至乎我形容一個迷宮。我自己即係觀察咁多年啲細路仔咧，其中咧小朋友本身性格係其中一個重要因素，每個人都唔同啦。其實個家長本身自己嗰個所謂自己嗰個成長嗰、那個 bring up 嘅過程，又影響緊成個過程。個屋企本身嘅家教家規。或者身邊的人怎樣處理，又是還有一個社會呢、那個家庭擺在美國和擺在日本和擺在越南可能已經很不同，這些每一樣的因素加起來是令到剛才無雙譜這個故事是非常真實的、 因為很簡單，入 MIT 那些呢，你是亞洲人呢，你先天性呢已經有一個優勢，因為亞洲人在那個數學操練那裡是優勝過、西方人的、操練就我只是說咁你喺中學階段你考 SAT 嗰個係操嘅啫嘛，你只要操得多，你熟習咗嗰個模式嘅話咧，你就可以容易攞到高分。而亞洲嘅細路或者亞洲嘅家庭，一般嚟講，尤其是東亞即係受孔子啊，我哋儒家思想影響嘅家庭，你睇東亞都係日本、韓國、台灣、香港、新加坡係谷啲細路噶嘛，咁所以佢哋就相對地係會脫穎而出啲，再加上。你在美國那裡，美國的小孩很多時候都是 carefree 的嘛，父母一般的白人，不是說全部都是，有些都是有些苦媽苦爸的，但是相對是少的，所以不是順理成章咯，有些時候即不是說他不聰明，他通常都是聰明，因為亞洲人一般的小孩的學業呢都是比較吹谷得好很多， 英國真的最有資格說了。 喂，唔係喎，死火喎！我哋第一節咧已經講咗結論，似乎生仔唔使考牌喎。我哋可能史上第一次咧，一個節目可能做一節就搞掂。 馬上破題 啊！我都未講曬咁樣嚇，我第二節再講咯。 咁就唯有第二節開始啦。喂，呢只歌邊個人揀㗎？喂， 就係、是、本人揀嘅，咁就係陳奕迅嘅《超人》的主題曲。點解咧？即係大家啲家長有啲嘢話佢怪獸，但係咧又哇，好似超人媽媽咁樣，好似咧同時間咧雌雄同體咁樣嘅情況，所以我覺得。點呢只就最啱啦！超人主題曲係裏邊係講打怪獸嘅， 地球好危險嘅， 係。 銀河唯一的秘密，天際最強人物。正气朋友，性格忠实，英勇未变质。世界第一打怪物，将恶人重罚。厌恶邪恶，哪怕冲突，邪恶马上消失。护卫人类，挽救地球，看守这宇宙。这进行曲一高奏，妖怪便逃走。一隻西一隻東一腳西一腳給批鬥，抱着頭退後十秒便失手。自由自由自由，銀河唯一的秘密，世最强人物，正气朋友，性格忠实，英勇未变质。世界第一打怪物，将恶人重罚。厌恶邪恶，哪怕冲突，邪恶马上消失。护卫人类，挽救地球，看守这宇宙。这进行曲。一高奏，妖怪便逃走。奴隶兽，奴隶兽，东一只西一只，东一脚西一脚给批斗，抱着头退后，十秒便失手。人类

研究人员指出，若果单单是印度一个国家全面使用这种新式的混凝土，每年就已经可以减少8亿2000万吨的沙砾用量。与此同时，他们都研究着将其他的废料，好像旧车胎或者回收玻璃加工，取代沙砾制造混凝土的可行性。蓝地球邱艳撰稿。 色无限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9月17号星期五晚，广东广西今天的题目呢，生仔要考牌。刚才在我们外面呢，我们自己在这里即是准备啊 chit chat 的时候呢，那我们呢就非常内容丰富，很热闹啊。因为呢我们个个都讲了很多呢，我们见证到或者见识到呢很多香港家长的众生相啊，不同类型的情况。那我呢就碍于我的工作呢，我就一定不会讲我自己见到那些家长的情况的。 是。 那所以呢个时候呢就阿 Mills 帮帮手。 好。嗱就咁样嘅，我朋友呢就係、是、做啲言语治疗啊，或者嗰啲occupational therapies 啊，即係呢一类嘅工作，几个朋友。咁其实呢佢都有时真係完全目睹呢个小朋友嘅一啲嘅习性，做嘢方法或者处事态度呢，係真係完全地受制于个家长嗰个嘅情况。再加上呢，当然啦，佢嚟个时候梗係想帮手啦，例如佢可能係愿意治疗嘅，咁佢咪教导佢应该点样讲嘢囉。例如啊，几岁啦都仲未能够分到颜色。系啦，几岁都未分到颜色，跟住咧都唔能够好正常咁样去读一啲好简单嘅字，系啦，都会尾音嘅嗰、那个情况。咁当然佢去教嘅时候，咁咪喺嗰度咪练习咯，系咪？但系其实所有呢一啲嘅治疗系你喺呢度练习，大约知道个方法啦，跟住你翻去咧，应该系有好多功课要做。咁咧，正常就應該係家長同佢去平時練習，因為你冇可能係每一次45分鐘一次，跟住每個禮拜只有一次，咁你係冇可能可以改到佢讀音或者佢識分到顏色噶嘛？咁嗰個情況，如果佢又真係啊，家長本身都唔會漏佢講嘢，跟住自己咧就一路都係自己喺度做自己嘢，亦都就算喺嗰啲呢個時候咧，有時會叫埋佢一齊參加嘅。咁佢都 hea 參加，咁其實小朋友係好難喺呢一度係會有一個能夠矯正到嘅情況，而當中其實咧，佢哋發現咧，絕大部分咧，如果係語言有一啲嘅尾音或者問題咧，即係主觀經驗啦，八九成都係因為屋企，即係因為屋企佢有一個嘅生活習慣而令到佢係咁，而唔係因為純粹係佢，即係唔係話嗰啲吐唇啊。跌落啊！即系呢啲系造成佢有咁嘅情况，系唔关事，系因为个生活嗰个情况。所以就其实佢有时都会问，有时或者啲朋友都会嬲话：，喂，其实家长，你如果你真系小朋友去到呢个年纪，你都唔帮佢嘅话，其实如果佢上到中学都唔能够讲到嘢，其实系会好大嘅问题嘅喺相处嗰个情况。系啦，咁但系就如果就真系冇去咁样做，或者嗰、那个。例如啲家長都係好 hea 嘅，即係未必會做。跟住個小朋友咧都係好冷漠啊，冇禮貌啊，咁可能唔肯去做嘢或者做。跟住個家長亦都覺得呢一樣嘢係冇問題，咁就會有出現呢個咁嘅情況咯。 嗱，我想補充多一個情況嘅就係、是、咧，嗱，你頭先講即係 hea 家長啊，但我見到更多嗱，我再重申唔係我自己嗰啲學生啊，嗰啲家長啊，我因為我成日都有啲唔同親子講座嘅，事實上，咁好多家長都會問一啲溝通技巧啊，或者點樣同學生啲小朋友相處啊咁樣，我就見過另外一個情況就係、是、咧，我叫 professional clients 啊，即係佢不停去唔同嘅親子講座，聽咗唔同嘅嘢，好勁嘅，學富五車嘅，但係咧佢同你講嗰啲正正就唔知點，佢明明應該識好多嘢嘅。但他就听了很多，我不知道关不关你的事，即是看完你的资讯啊 ,Harold。看完之后他就真的头头是道，甚至我见过一些 我在台上讲，他呢下面就在那里 一路分析。 没错啦，就啊周 Sir 讲得啱啊，这句啊这样、嗯、即是这样，看着是这样。但是呢你又见到他呢再跟你分析他的面对的情况，咦你又发觉咦好大件事、啊。好似你見到啲真氣亂走一冬咧，你都唔知佢究竟發生咩事，好似好多學派好亂啊！其實到佢自己處理個小朋友咧，係好複雜嘅、好混亂嘅個過程。我想問一下嗱，兩種情況，一啲係唔係好理嘅，或者處理唔到嘅家長；，另外一啲好 hea 嘅，即係另外一啲唔係好 hea 啦，好勤力嘅家長。呢啲情況，都係一啲我哋叫做咧要考下牌啦。呢啲家長嚇係咪咁樣講嘅咧嚇 ，Harry？ 嗯。哇！你啲好深啊，呢个问题。如果你问我嘅话，其实我自己嘅角度啊， 嗯， 其实家长咧系好惨嘅，家长咧其实系一个好需要帮助嘅群体嚟嘅。有阵时有一种可能，嗯，佢好积极去周围讲座啊，或者啊学校有啲咩要求，咁尽量去催谷个小朋友满足学校嘅要求啊，但系又可能遇到好多困难，其实佢哋唔知点做。我見到有一啲咁嘅問題，另一樣嘢就係、是、唔知道如果好 hea 嗰啲會唔會係可能喺屋企唔識點樣去同佢相處，淨係俾部手機啊，去嗯食飯嗰陣啊，淨係對住部手機先食到飯，或者淨係對住部手機先至嗯扭計，先至合作，可能係咁，其實。他哋都需要幫助，可能佢唔想咁樣，不過佢冇一個有效嘅方法幫到佢咯。咁所以講翻個正題，究竟係咪應該考牌？其實我自己嘅睇法係、如果考牌係為咗邊個考牌咧？究竟係為咗其他人外人嘅目光，希望唔好俾人話我冇家教而去考牌，定係為咗自己嘅小朋友咧？我的角度，如果是为了自己的小朋友，其实我都不想用我自己觉得考牌这个字眼比较负面，即其实小朋友都不应该去考试，其实我觉得做家长是要学习的，但是学习不是代表一定要考牌，但是去学习是为哪个呢？不是为了爱，不是为了符合世俗眼光的标准，其实是为了自己的小朋友。 或者我这样说呢，婚姻嗰啲咧，咪有婚前輔導嘅，唔係考牌啦。會唔會有一個叫做家長之前咧，有個咁樣嘅生育啊輔導， 去 話俾佢聽啲心理嘅教會係有，係咪？ 唔係越嚟越多。我嗰個年代，因為我細佬十九歲啦，我嗰年代就開始有啲咁，但係都唔係算多。但係近年我即係睇到。你唔好喺網上又好啊，報紙又好咧，其實係多咗好多呢啲咁樣嘅，無論係啲教會啊或者 NGO 啊，都有啲叫做咩婚前輔導班，唔係產前輔導班啊，即係教導一下一啲就嚟為人父母嘅人咧，應該點樣去接受一個新嘅生命嚟到嘅時候，你嘅家庭嘅生活會變成點啊？點樣令到個細路係成長嘅過程係受到適當嘅照顧啊？呢咁樣。咁但系我就想讲就是，其实阿 Harold 咧就冇咁执着个题目，我哋中意做标题党嘅，所以咧先话叫做生仔要考牌啫。咁但系个问题，其实我就绝对系相信咧，系无论系为个细路又好，为家长好，其实最重要一样嘅，其实为咗社会嘅最大公益啊，我唔系讲笑嘅，因为如果个细路你教得唔好咧，养不教父之过之余咧，佢对社会嘅破坏，对社会日后咧系非常之严重嘅。佢亦都唔会系一个好嘅家长。我讲过好多次，其实我呢度就我细路去 play group 嘅时候，佢系碎领嘅啫，成班僆仔僆妹都系碎领嘅啫。我个女喺度玩紧个玩具嘅时候，有个技安埋嚟一手抢走咗佢个玩具，佢嘅家长系若无其事。 唔会话个细路有问题，唔会同我哋家长同家长之间道歉，觉得抢走个玩具系天公地道嘅，因为呢个世界地球 丛林的法则， 地球好危险噶嘛，唔一定有超人噶嘛。咁佢我睇到眼都突埋啊！我话喂佢唔会大得过我喎，佢父母，我咁都得嘅，你可以容许你个细路抢走另一个细路玩紧嘅玩具，而唔要个细路道歉。呢啲人根本就唔应该做家长啊！真系，我唔知阿 Harold 有冇遇见或者多唔多呢啲咁嘅人。 呢个比较少，我反而见得最多就系、是。可能在 playroom 那裡啦，兩個小朋友可能爭嘢玩，跟住個小朋友一夜打落去啊對方那裡，咁然之後咧，佢父母就走出嚟，你做乜打人啊？佢兜巴打翻， 砌翻佢， 咁都得，兜巴打第二個細路啊， 打翻自己嗰個，唔准打人，跟住拎隻手出嚟打翻自己個細路。 哇，咁呢啲又好似又過分咗啲喎，即系嗱我哋。雖然我哋呢啲都冇人教過我哋點做父母嘅，但係即係基本上嘅禮貌就係你梗係話我細路唔啱，跟住叫我細路去同人道歉，即係你唔會兜巴醒埋佢。 唔係升對方，係 我知啊，我知唔會兜巴升埋自己個細路度㗎。 唔係同埋嗱，頭先林正英講嗰個咧，係要好講個自覺性。我意思自覺性即係話係 冇家教啊！如果嗰個人聽到嘅話咧，你自己要檢討一下。我唔知啊，你而家你個細路變成點樣？ 記到依家咁， 我記到依家嘅真係。 我相信應該少數，而家我自己坦白講，唔多嘅。即係 我話俾你聽，係九龍塘一間好出名嘅幼稚園嘅 playgroup。 唔係，我其實最近都聽過我啲朋友講類似嘅情況，但我呢度牽涉咗一個問題就係咧，點解我哋今晚嘅題目咧，其實永遠都仲有市場啦嚇。其實就因為咧，社會上面唔同人的確有唔同嘅價值標準同準則，好似第一節所講，有啲人咧就唔係喎，真係有啲叢林的法則咧，就係、是、喂我要佢學識點樣去處事。於是乎個細路咧係要識得自己去嗱，俾人搶咗嘢嗰個嗱，我唔係叫大家咁做啊！嗱，聽眾小心啲，唔好 cap 我呢段出嚟，係應該自己真係搶翻佢翻嚟嗱。我聽過啲家長咁講嘢，亦有家長好似頭先嗰個情況就係咧，一手揮落對方又有，揮落自己度都有，唔同人的確有唔同嘅手段嗱。但係我覺得頭先有一樣嘢，我覺得都值得大家去諗下就係咧，頭先講到家長經常都受傷啦，有多唔識處理嘅問題啦，因為每一件事都係全新噶嘛，對於佢哋嚟講，咁但係咧佢哋係需要幫助嘅。多個係真係要考牌去考核佢哋，但係呢個就係個問題嚟啦。嗱，我哋剛個都知道學習型機構係最好噶啦，大家不停每日都學習中，終身學習咁樣。但係其實實際上面有好多唔同嘅嘢咧，喺個過程裏邊佢需要學習嘅。我講一個好少人提嘅嘢啫，就是、其實一個即係有咗小朋友嘅家庭咧，好少人提及佢哋自己嘅夫妻關係咧，其實係最重要嘅一部分啦。當我哋將個 focus 擺曬喺個細路身上，嗱唔好講兩個三個啲添啦，講一個先啫，即係金婆咯嗰種。其實嗰兩公婆咧，我見太多個案咧，就係佢哋本身兩公婆嘅關係，因為呢個小朋友出現咗，而完全變咗啊，變咗質，冇得去拍拖啦，擺曬啲心機落去啦，互相埋怨啦。如果做得唔好，做得好咧又互相搶功啦。嗱，呢啲全部都係咧，我直接啲講咧，我唔相信健康院會教嘅嘢。嗱，呢啲位置我唔知啊 ，Harold， 我哋而家見到啲家長係咪呢啲地方？嗱，我唔用考牌啦，係咪需要去學習，要去揾多啲資料去處理啲問題嘅咧？ 這個一定最，依、這個係我自己咁樣睇，係需要學習嘅。咁但係我哋嘅觀察係。你小朋友出世嗰阵，个小朋友零岁啦，到佢三岁嗰阵，其实个父母都系做咗三年父母啫，佢哋有好多嘢都唔识嘅。啱噶，阿头先周 Sir 嗰个 observation 就系、是，其实好多父母新手父母，当小朋友出世之后，全部 attention 都俾晒个小朋友，佢哋就忽略咗另一半，咁可能令到。夫妻的关系不好，而亲子关系最需要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当一个夫妻的关系好，其实他们亲子关系自然是好，那个家庭才是和谐。但是其实我自己都是过来人，可能有时候很忙忽略了另一半，或者我老婆很忙就忽略了我。但当我们知道意识到这件事，是需要去 處理嘅。咁慢慢當我哋啲小朋友大啲，咁我哋可能每個星期我哋會專登去安排一次拍拖啊。 嗯， 跟住我哋發覺，原來當我同太太嘅關係好啲咧，我哋同小朋友嘅關係好啲，咁小朋友又會開心啲，情緒又會穩定啲。咁呢啲嘢都係從學習過程嗰度去，即係都係經驗嚟嘅咯。 但係咧嗱，因為我本身都做啲成人教育咧，或者機構或者點啊，其實好多成人咧都唔係太自覺自己需要學習。嗱，我覺得呢個係一個情況啦，即係啊，佢係肯定有學習嘅需要，亦都唔夠咁樣嘅經驗。但係係咪代表咁佢就會願意去接受學習，或者自己肯學習咧？其實係兩回事嚟嘅。其實我覺得嗰個自覺性咧，即係究竟喺邊度嚟啊？我都又再又要再承認多一次。我其實咧以前做 mentor 嘅時候咧，係有做埋家長教育，但係家長教育係唔賺到錢嘅。 嗯， 即係而家喺商業計，即係當然唔好計我推銷啊 marketing 嘅時做得差啦。細路仔嘅咧係有得做嘅，但係咧家長教育咧係唔會，佢免費嚟聽下，跟住捉大家嚟聽下會。跟住咧，如果係要佢真係去學習，例如點樣相處啊，點樣認識小朋友啊，佢成長過程係點樣啊，點樣去處理呢啲問題啊，係極少數。我哋嗰個年代啊，我嗰時做都幾好幾年，十年前係唔會嘅，係啦，唔自覺嘅。我唔知而家係咪佢哋個自覺性係會高咗，因為我都的而且確見到多咗家長教育。 其實咧，依樣嘢好得意啊！我哋覺得咧。最需要學習做家長嗰啲家長咧，就唔覺得自己需要學習，所以咧，其實坊間都有好多嗰啲咩親子講座啊、免費 NGO 嗰啲又有好多講座。其實咧，有好多社會上已經有呢啲資源咧，你想去學嘢，買本書睇，去聽下講座，已經學到。不過有好多人咧，好需要學習，但佢哋唔覺得點解咧？我嘅 observation 係當嗰啲人覺得自己我今日都咁成功咯，我阿爸阿媽咁樣教我，我咪咁樣教自己個小朋友咯，咁佢咪好似我第時好似我咁叻咯，咁嗰啲人咧，可能係我自己覺得就最需要幫助嗰一群嚟。 我覺得呢樣嘢咧又好有趣嘅，未必同嗰個社經地位咧有直接關係嘅。我哋頭先喺出邊嗱，當然我哋唔會直接講嗰個人名啦，嗰啲人名我哋唔講啦。但事實上我哋見到都有唔少咧，我哋成日都會以為似乎係啲可能學術水平較低啦，或者即係可能個社經地位較弱嘅啲家庭咧，好需要呢啲所謂支援嘅。但其實咧調翻轉，可能佢哋嗰個價值觀。的教育可能比起一些我們以為他是中產、甚至乎以上的家庭可能好都不定的有時候這個 我想說的是不一定是會說哪樣東西好一點哪樣東西差一點、不過時間又差不多第二節呢又到時間了、我們現在要聽這首歌和我選的阿Jack劉應廷的神奇之路、我想呢不是說套戲、但每一即係個家長同仔女嘅關係咧，其實咧都應該係一條咧好神奇嘅路，一齊去邁向一個好嘅地方，咁先係啱噶嘛。 花一生时间开拓某种抱负，若你见佢后退，谁仍然无悔，携同你踏向前，落后未落败，大步行下去，有耐力后来居上，才算天。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返回舱下午成功着陆，三名安全顺利出舱、身体状态良好的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和汤洪波由直升机送到机场，再乘搭专机转抵北京，机场有迎接仪式。三人抵京之后将会进入医学隔离期，进行全面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且安排休养。三名航天员在着陆之后曾经接受央视访问，其中聂海胜表示将会有更多航天员创造中国高度。另一名航天员刘伯明就说会继续努力争取飞得更高、更远、更长时间。今次任务圆满成功，为后续太空站的建造和营运奠定更坚实基础。劳工及福利局宣布，后日起暂停接受预约竹篙湾检疫中心供外佣作检疫用途，将检视预约流程和后勤安排，稍后再作公布。香港雇佣工会主席陈东峰说，每日的订房名额要先到先得，在目前的系统下，已经预约排队的雇主每日要同不同的人争先预约房间，不获优先考虑，认为是不公平，希望政府在检视之后能够制定轮候名单，让已排队的雇主优先获分配。他希望政府可以合理分配资源，制定计分制，让较有需要的家庭，例如家中有没有人照顾的长者，能够优先预订房间，让外佣尽快为相关家庭提供协助。职工盟表示后日召开记者会交代去向。劳工署表示，职工盟根据社团条例注册，并非根据职工会条例登记的职工会或职工会联会。雇员再培训局表示，职工盟是其中一间委任培训机构，现时开办大约30项课程。局方今日下午接获通知之后，已经启动应变程序，正是同那间中心和其他培训机构商讨和协调，安排善后工作，尽量减低对学员的影响，稍后公布详细安排。职工盟其中属会表示，至今冇收到职工盟的解散通知，又话即使解散，相信对六立注册的属会整体运作影响不大。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将会完成审视是否需要接种加强剂新冠疫苗，外界预料最快当地今日公布。白宫曾经表示，如果获批，最快可以在下星期实施。不过有专家认为，加强剂对于抗疫的过程未必有重要影响。其中一名专家说，抗体必然随时间减少，但接种过疫苗之后，身体在有需要的时候自然会制造更多抗体。因此根据免疫学研究，未必需要注射加强剂。

咁就永远唔好同作家谈恋爱。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慢情书》，作者林达扬，由泰电电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九月十七号晚上啊，广东广西，今晚咧我哋嘅题目咧系生仔要考牌，唔经唔觉去到最后一节啦。咁咧我哋一路都讲紧咧考牌考牌啦，咁啊考牌边个系发牌机构咧？我 系啊，喂，呢个都系一个大问题，同埋咩科又够紧要啦？ 有冇嘢系必修嘅咧？有冇嘢系考咗之后啊，即系如果做得好嘅就会特别加分嘅咧？嗱，我哋今晚即系都讲咗好多家长遇到嘅问题，同我哋遇到嘅问题家长啦，呢啲我哋都即系头先都讲咗好多。但系我如果真系有个所谓发牌机构，我觉得冇可能嘅发牌机构啦，呢个第一啦，因为头先讲咗唔同人有唔同嘅谂法。 唔系，同埋尴尬嗰下咧，即系谂下，即系我哋特首都可能即系未必系权力好，或者系好似头先咁德高望重，咁佢家庭里边都可以完全免于任何教导子女嘅问题噶嘛。你个发牌机构如果佢本身嗰、那个啊所谓校长或者点样，大家梗系睇住佢嗰个指标啊，你教成点先？你系校长，咁其实真系呢个系好尴尬噶嘛，即系我意思系好难做到嗰个发牌机构，或者系我应该点样教呢一套咁样嘅 curriculum 出嚟？我觉得系好难有一个权威系可以咁企出嚟话呢一套就为之王道。 其實我諗都唔好講話有個機構啦，機構就係一個即係載體嘅講法啫。但係有冇個劃一嘅基準啊？或者有冇啲嘢嗱，即係最 basic 問啦，有冇啲嘢嗱調翻轉我哋最後一節，有冇嘢係做家長必修嘅嘢先？嗱，呢個我覺得呢、這個乜嘢都講唔掂都好，呢樣嘢我覺得值得俾大家諗一諗先喎。 同埋我先講，我冇乜資格講啊，梁先過嚟 必修啊！嗱，我就真係唔知道，但你一定要。基本要了解个细路嘅心理咧，即系佢成长嘅过程之中，佢喺由好细个由 B B 开始，跟住慢慢到一两岁，跟住到入学嗰阵成个时间，嗰啲心理嘅转变啊，佢对父母嗰、那个依赖，或者佢对父母，因为父母始终系佢心目中系成长过程之中一个 role model 嚟嘅，即系你父母嘅。behavior 咧，嗰个行个品行啊，其实系直接影响到个细路嘅。你父母系啲咩人咧？其实就真系睇到你个细路会变成一个咩嘅人。咁喺个过程之中，你做父母，你要好清楚就系你嘅一言一行。即系有阵时，我老婆有阵时都闹我嘅，因为我用一啲比较粗俗少少嘅语言嚟到去。讲有阵时细路喺面前，譬如啦，我唔知讲出唔出得街啊？ 试下先咯。 譬如我哋话走嘅时候，我话喂撇啦咁样，跟住我个女曾经讲， 你系咪想特别想显出自己嗰种高贵啊？定系点样咁样都叫粗俗嘅话咁样 即系咧？咁跟住我个女就因为佢嗰阵时好细个啊，系好过瘾嘅。佢讲个就系撇。必嗰阵时，我觉得好好笑啦，但系我俾老婆闹到只猪个猪头咁样啦，又你咁粗俗啊，教我细路咁样，即系你可以好简单就话，佢即时反应嘅，真系你讲一句说话，佢入咗脑，佢即时就下一次就必咁样。Harold， 你有冇咁嘅经验？ 我有啊，呢个经验我咧，当我大女，我谂可能。七八岁嗰阵，咁佢就突然间学识举起中指呢个手势啦。 哇，咁犀利！ 咁咁嗰阵时咧，就我同太太都互相睄一嘢啦， 即称奇 系啦。咁正常家长会点样做咧？咁就可能喂唔得，曳 咁但系我嗰时咧，我就谂，嗯，其实小一、小二嗰阵咧，就正正系我学粗口啊嗰啲时期咧。咁我就觉得呢个唔应该系喺我同小朋友之间咧变成一个禁忌。咁所以我就同佢讲，嗯，你知唔知呢一个手势点解啊？佢话哦，唔知。啊，咁我就去解釋俾佢聽啦。如果唔出得街嗰啲，你 我打緊眼色叫你唔好出街噶，即係總之係粗，即係總之係粗口啦，唔係總之係粗口啦。 跟住咧，我又解釋，哦，其實咧呢一個咧係一個鬧人嘅手勢嚟嘅。點解咧？咁因為呢一個手勢咧就係 一種形象咧嚇， 男性生殖器即係有個狀態嗰陣，嗰個形象係咁樣。咁樣咧，如果中文咧就係咩？咁解，英文咧就係 F 字咁解，咁就哦，原來係咁。我話呢啲係啦，所以咧係一啲唔適當嘅情況下，你咁樣做咧，人哋以為你係鬧緊人啊，咁啊唔啱嘅。哦，我自己係咁樣做，咁之後咧佢就會明白咗啦。我諗我覺得啊，最重要嘢就係其實呢粗口又好，一啲粗俗説話又好，其實喺呢個世界係存在嘅，而佢就算唔喺屋企讲，其他地方都会接触到。 系， 如果佢能够同我建立一个信任，就系、是、当呢啲嘢好奇想知嗰阵，原来最后一靠嘅来源系嚟自爸爸嘅话咧，咁我觉得之后有一啲再敏感啲，再可能再复杂啲嘅嘢，佢都知道，系有一个可靠嘅来源。instead of 佢就要去找其他地方去学一些可能好敏感啊、好尴尬的事情 咯。我自己觉得咧，就咁听咧，阿敬国同埋阿嘉宾两个嗰个古仔咧，我觉得咧，生仔要考牌咧，我开始有啲眉目啦，终于，这个题开得，我终于明白我点解会开。首先，一个心理学，一个成长嘅心理学，系要处理嘅，包括埋自己啊嗰、那個應對嘅技巧、溝通技巧，或者自己嗰個控制脾氣啊各樣嘢嘅能力咧，係要處理嘅。咁另外咧，仲有一樣嘢咧，好少人提及，但係其實唔經唔覺，我哋頭先都講到嘅，就係啲道德上面咧，我哋對於個每一件事物，我哋自己個價值觀嗰、那個概念咧，係需要去即係你自己要。我唔敢話要去學啲乜嘢，或者要去必然要去即係考咗牌，去落咗某啲嘢先可以話俾人聽。但肯定要自己都清晰自己嘅價值觀，你先至可以教到你嘅小朋友咧，係一套乜嘢價值觀，就唔好似頭先咁亂啦。究竟應該星巴個對手啊，定還是星巴自己咧？ 嗱，呢度就牽涉到一個問題，譬如頭先阿 Harold 都提過嘅，就係話咁究竟我父母自己個價值觀係乜嘢咧？因為好不幸地咧。有啲父母嘅價值觀係真係用叢林法則嚟到決定嘅，佢真係我真係見過係真係用咁樣嘅方式嚟到教細路，即係話你有陣時就係要強權嚟到對付挑戰你嘅人，佢唔會話要做大家坐低嚇飲啖茶食個包拆掂佢咁樣嘅，即係呢個係一個問題所在，而喺即係呢個都叫自由社會嘅情況底下。你又好难去话要去规定佢一定要跟你嗰套啊！我要温柔敦厚嘅，你只系可以喺道德上嚟到谴责佢嘅啫。你又唔可以用任何一啲强权嚟到话你一定唔可以咁样教你嘅细路。Harry 有冇遇到啲咁嘅人？点样去处理咧？ 呢啲我少比较少遇到嘅，真系。 但系道德课咧。大家是不是覺得一定是一個必修科？因為其實這件事真的緊要到不得了如果剛才梁永國說甚至乎影響著一個社會的情況、 啊、 其實這件事是例如、就是、可能有一些道德上的偏差、就是、例如對錯黑白分得不清楚其實他如果教了一個小朋友的話他很大機會有一個這樣的情況當然都仲有一個叫做 peer group 嘅洗礼嘅，即係喺中小學嘅期間嗰個情況。但你都知道喺個一開頭可能六歲之前或者點樣，十二歲以下建立咁一個自我嘅時候咧，其實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關口嚟噶嘛。而呢段時間咧，而且確係家長同佢嗰個情況係緊密嘅。 但真的难喎，呢个道德课亦都系好难话教一课点为之啱与错嘅道德课出嚟，因为你一有道德课咧，你觉得嗰个社会都好古怪嘅。 唔系，但我觉得就系个家长自己本身咧要清晰自己嘅价值观，我觉得呢个先系最紧要。当然啦，好多家长不论系由阿敬国的爸爸妈妈或者系敬国本身。嗰、那個年代嘅人，我唔係講佢本人啊，可能佢哋都會咧有一個習慣嘅，就好似阿 Mills 頭先講，就係咧佢自己未必能夠好即係有一個好鞏固嘅一個價值觀去教個小朋友嘅時候咧，佢就會交俾一班人就係、是、本人呢類啦，就係、是、教書或者社教化嘅過程，到佢大個啲，於是乎就等俾學校搞嘛所謂。嗱，咁於是乎，我哋嘅經驗就好多時喺呢個位咧，嗱，我唔敢話一定出事或者一定教唔翻，好多時係我哋執得翻都唔定添。再差啲，可能佢已經離開咗學校，喺學校裏面充滿咗衝突，然後出咗去俾社工執翻翻嚟。呢個係可能再早啲嘅年代都會有發生。但係呢個喺個社教化嘅過程之前咧，其實家長本身佢自己，我覺得啦，唔好話要去上堂啦，但我覺得最少都要知道自己對於每一件事物，譬如你去見到小朋友做某啲嘢，你係冇一個會唔會有一個咧比較統一？嗱，我唔敢話一定要咩為之啱或者咩為之錯啦，但你總唔能夠好變得好多嘅，即今日我就話叢林法則咁樣啦，但聽日就話你唔應該咁做，你唔應該打爸爸嗱。 這個問題啦，譬如我用回自己個人經驗咧，嗱，我哋個年代，我哋父母老實講，大家都知啊，邊係得閒去教你啊？他哋揾食先最緊要，一生埋成竇細路，冇乜機會，冇乜時間係可以逐個去教你。而且係即係我嗰陣時，我都係我爸媽都要做嘢。有啲家庭好少少嘅就係阿媽唔做嘢，而我阿媽亦都雖然佢可能讀書唔多，但係佢會係比較著重啲教啲細路有啲禮貌啊，有啲規矩啊咁樣。我哋嘅年代，坦白讲咧，其中一个社化过程，而系令到可以塑造到个细路嗰个道德观念咧，其实就系粤语长片。 嗯， 嗰、那个年代嘅粤语长片，套套都系你唔好理佢啊！啊，冯宝宝咁样死人冧楼啊，张活游又咳到呕血啊，白燕又乜乜乜，但佢最后个中心思想都系令到一个要做一个好人，就算你穷。你都要穷都有骨气，唔好偷呃拐骗，唔好因为穷而去偷嘢。嗰阵时冇乜娱乐啦，粤语长片又成日播嚟又播噶啦。咁啲细路有时睇下电视嘅时候，就会睇到啲咁嘅粤语长片，系一个几重要嘅社化工具嚟嘅。嗰阵时，咁加上你喺学校嗰个年代，咁嗰个年代就相对地都比较注重细路嘅道德。同埋嗰陣唔好忘記嗰個年代有樣嘢叫訓導主任，訓導主任咧最堅嗰樣嘢咧就係一把大概兩 cm 一 cm 半到兩 cm 厚嘅木棍尺， 我反對睇法啦， 就翻嚟打你手板嘅。 唔係呢個位，我係覺得又係好過癮嘅事咧，就係、是、咧其實頭先講到咧傳媒啦，其實而家你見到啲電視咧調翻轉就正正就係好多時搞到啲價值觀好混亂啦嘅地方啦。咁究竟我哋尊重女性啊，定還是侮辱女性咧？咁啊得閒問一問某啲台嘅即係負責人啦嚇。呢、這個我唔敢講啊呢、這個故仔啊，但係。我想講出嘅就係其中我覺得我哋可以諗嘅一個可能性，就係、是、當個家長去面對個咁紛擾、咁亂嘅社會嘅時候咧，如果佢價值觀唔能夠守得穩，而佢亦都冇我頭先講緊一啲溝通嘅技巧或者能力，去幫助佢嘅小朋友去認識一啲，即係譬如好簡單，佢睇到電視唔覺意嚇見到上面好多奇怪嘅一啲為人舉動或者動作，如果我哋能夠啲家長能夠咧做得到，去講俾佢聽，我哋應該點樣去？面對呢件事，或者點樣去解釋呢件事呢，其實已經係一個好好嘅一個即係家教嘅狀況咯。我唔知即係呢一種係咪即係所謂要考牌嘅裏面一啲必修嘢啦，就係、是、咧，頭先講緊嗰個價值觀要定啦，同埋咧要有一個好嘅溝通技巧。呢啲係咪我覺得仲有冇其他嘢我哋覺得仲需要嘅呢、 我覺得溝通技巧有就最好啦，但係言教咧始終都唔夠身教重要。咁我覺得如果你話喺道德嗰方面，其实当家长咁，将来好睇个家长系咪一个有道德嘅人。其实当佢喺日常生活，喺佢成长嘅过程，去示范到，咁我觉得呢样嘢比沟通啊、言教更加重要。 喂，新教呢樣嘢仲 係好緊要㗎。 咪正正就係我第一節嗰陣時講咯，就係、是、佢要都要自己都要有嗰個自己以身作則嗰部分㗎咯。 其實仲難喎，即係我嘅意思，即係嗰個嘅情況就更加艱難。即係嗱，首先咧，即係要佢自覺佢自己究竟嗰個行為係咪 OK。跟住咧，仲要係好多人其實都會因為心理學有 confirmation bias 嘛，即係確認偏見。咁我自己行嗰套嘢，我都成咗人，我就梗係以為我一定啱噶啦。首先我哋一早都有講過，咁所以係個矛盾就會喺度咯。即係佢上新教，但佢究竟新教嗰套嘢係咪就係應該係啱嗰套咧？而佢自己係認為好啱嘅。 你基本上個社會係有一個客觀嘅道德標準嘅。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話父母或者新成为父母，他们在未做父母之前，通常都是比较上 carefree 啲啦，即系两公婆咁样，有阵时梗系中意玩啊，中意去食啊咁样。咁佢未必会咁着意，系一般所谓要比较上跟翻传统啲，有啲道德规范。到你有咗细路嘅时候，你要慢慢去改变自己嘅习惯。有啲人得，有啲人唔得，有啲人可能要好似 Harold 呢啲咁样帮帮手。去提佢一把，佢先可以咁做。有啲啊覺得冇所謂啦，嗱，我都係咁樣生存嘅啫。咁總之我唔教佢殺人放火就得啦。我生活都叫做正正常常一個人咁樣，亦都會有啲咁嘅人。咁所以你話而家就唔同我哋成長嘅年代，我哋成長嘅年代就嗰套嘢就好嚇，係嗰套係嗰套啦。你唔好做啲咩，唔好講粗口，唔好乜乜乜咁樣。咁但係而家就唔同咗啦嘛。即係頭先 Harold 都話齋啦，個細路佢可以接觸粗口，但係佢要知道粗口後邊嗰個理念啊，嗰個字係點樣嚟啊？ 幾時用得，幾時唔用？ 係啦，咁樣即係有少少唔同嘅。咁但係始終嗰句就係話，周 Sir 講得好啱，你每一個父母你自己本身個價值觀係非常之重要嘅，同埋你知唔知清唔清楚你自己本身嗰套價值觀先？有陣時有啲人係混混噩噩噶嘛。他自己的事情他没有一个比较上清晰想自己做一个怎样的人，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怎样的人，他怎样可以令到小孩变成一个怎样的人呢？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最惨现在大部分的家长在教育那里，这个我都没办法怪家长，又不能够怪我，想我们教育界都不能够怪的，就是我们 是社会的错。 我不知道哪个错，有机会再做一节的，又要做一集应该。问题就是呢，我哋根本上大部分時間擺咗喺自育發展嗰度啊，即係點樣能夠令到佢背好嗰課書啦，入到嗰個唔知咩小學、 啊、入 MIT 啦之類啦咁，甚至乎不如諗辦法買多啲基金入去某啲名校啦咁，即係類似而家呢一啲咁嘅狀況咧，反而係 occupy 咗，即係佔領咗最重要嘅親子相處時間。逼个小朋友做功课啦，嗱，我唔准你暴力噶，不过攞住条藤条，嗱，你唔做我就打你啦，咁呢啲咪价值观完全扭曲嘅状况咯，系咪？嗱，我唔中意你讲大话噶，嗱，不过咧呢份嘢咧，你就唔好话系妈咪做噶，咁呢啲位，咁冇办法，个细路一早就学识咗个世界系咁样嘅时候，唔经唔觉我哋就即系点解啲人成日话生仔要考一排，就因为大家见证到一啲唔系好合乎逻辑同常理嘅教育方式啊嘛。今日咧唔經唔覺咧，時間又差唔多啦。咁啊，最後咧又要點隻歌咯，勁國興。 呢隻其實咧就唔係我點嘅，因為今日我都唔知諗嚟諗去，唔知諗啲咩歌好。咁後屘阿監製就，不如這個呢個咧叫每度微小啊 ，Rubber Band 嘅。 咁啊，補充多句啊，關於星期日咧，我哋嘅講講西咧有老店咧就有呢個現代與傳統啊，個題目係 咁啊，唔係傳統與現代咧， 都得。咁、那個講者咧就係咧呢個文傑華啦、盧偉力啦同埋萬玉麟啊。咁啊，今日咧我哋好多謝咧我哋嘅嘉賓啊梁浩倫 Harold 啊，咁啊嚟到我哋度，好，拜拜， 拜拜。 像弱不禁风的车夫，细小身躯才更无视风浪，纵身轻巧跨过去。你从未自信发表励志话，拿着吉他弹唱声音安抚壮吧。